你好，我是上海硅部 CTO 胡建。我们常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。放在创业公司的背景下，则反映了创业者对于高绩效队伍的向往。然而，在我看来，光有高绩效是不够的，它还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高凝聚力。由于极客时间的受众主要是技术人员，而我的职责呢，也是技术管理和研发。那本文就重点讨论一下创业公司为何需要一支高凝聚力、高绩效的技术队伍。首先来看什么样的队伍是高凝聚力的技术队伍。我认为高凝聚力的技术队伍至少要达到三个方面的一致：价值观、技术观和方法论。我们先聊一聊价值观。价值观这个词儿呢，可能是有点抽象，几乎每个公司都会提及。但是要问每一个人什么是价值观，你得到的答案都是不一样的。本文不会就此展开，而且咬文嚼字也不是我个人的兴趣。就价值观而言，我看重的主要是团队拥有一致的对错观，团队对自己的高标准的要求，团队内部对协作保持一种开放心态。大多数人对于前两条应该不会有太多的疑问，这里我来说一说第三条，为何在打造高凝聚的团队中是那么重要。通俗的讲呢，第三条可以简化成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。由于软件开发是一种团队协作，只有构成产品的每一部分都完成了，那么整个产品才算是完成。单单只是前端完工或者是后端调完，从用户的角度来看，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产品，根本无法使用。对于协作的态度，这么多年的经历让我观察到两种类型的团队。第一种类型，大家自扫门前雪，团队协作靠上游拉动，出了问题首先由最上游的小伙伴排查，逐一往下走。第二种类型就是大家除了干好本职工作之外，同时呢也会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之下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小伙伴，出了问题相关人员会一起来帮助排查。很明显，后者团队的协作要比前者要好得很多，并且它还能带动一些额外的好处。首先带来了效率的提升，它有助于知识在团队当中去流动，对于日后解决其他问题会有所帮助。因为我们对其他人的工作内容多少都是有些了解的，当出现类似或者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呢，这些知识就是有助于我们排查问题。其次是有利于培养团队的认同感，团队相关成员会认为自己是团队的一份子，现在正在开发的产品是我们的产品，而不会像第一种团队成员中普遍存在的这不是我的工作。这种团队认同感恰恰是高凝聚力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除了价值观，技术观一致也非常关键。作为技术领导者，你肯定不希望看到组内成天充斥着不同技术之间的嘴炮。一来，这种争论纯属于浪费时间；二来，容易成为团队中不和的导火索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，技术的一致性就显得至关重要了。就技术观而言，我会要求团队管理者做到三个方面的一致性：平台、架构和工具。在一段时间之内呢，从众多技术选择中认定一种并坚持下去，并在招人的时候呢也是有的放矢，不仅仅看重应试者的技能，同时也看重应试者的技术开放程度，尤其是后者。对于那种死抱着自己擅长的技术坚决抵制改变的开发者，是不会在我的团队当中受欢迎的。拥有一致的技术观会让团队更关注于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去对技术挑三拣四、朝秦暮楚，并且也有利于团队的技术积累，进而带来更高的绩效。以 IDE 为例，开发队伍采用同样的 IDE 有以下这些好处：一、统一 IDE 设置，如 Type 键对应四个空格还是八个，或者根本不做变化，这样使得代码格式在不同机器间得以统一；二、统一编码习惯，因为同一 IDE 的快捷键往往是一致，当开发者之间相互结对编程的时候，不会因为换了机器而觉得不顺手；三、规避了法律风险，比如有人采用盗版的付费 IDE， 而作为管理者却完全不知情。我们再来聊一聊方法论。如果说价值观统一了团队的意识，技术观统一了团队的工具，那么方法论则起到了统一团队的做事方式的目的。就时下的软件开发而言，敏捷是主旋律，然而就在这样一个主旋律之下，依然演变出了不同的流派，比如 Scrum、 Kanban 等等。不论采用何种方法论，有一点是关键的，坚持一种，就是整个公司的技术研发都采用一种。这种方式虽然有点独裁，但是放在创业公司的背景下不无道理。原因有二： 创业公司的人手根本就不足，人员很有可能会在团队之间来回切换。拥有同样的方法论可以让这一过程更平滑一些。创业公司早期结构相对简单，不论采用哪种方法论，其得到的结果不会有太大差异，因此坚持一种完全可行。再来看什么样的队伍是高绩效的技术队伍。高凝聚力的队伍还需要具备高绩效的才能够称得上是有战斗力。毕竟你不能够指望一群高凝聚力的肉鸡战胜一只饥饿的狐狸。关于高绩效的队伍，其实已经有很多文章都有过提及，各有各的看法，而且也都很有道理。这里呢，我只是谈一谈我个人的认知，当然同样是在创业公司的背景之下去探讨。高绩效的队伍特点有很多，但是我个人看中的就有三条：高执行力、自我进化能力和做对的事情。首先呢是高执行力。高执行力除了通常我们所说的指哪儿打哪儿、说到做到之外呢，还有一个我个人比较看重的特质，就是自我驱动力。它是一切高绩效队伍或者是高效个人的基础，反映在具体事项上就是主动，而非被动着等着分配任务。创业公司内部呢，太多制度不健全，也不会有非常明确的绩效考核机制，更多的是靠人治。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，不主动的人也很容易能够生存下去，而且还会显得很忙，因为有人会推着他往前走。但是换个角度，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会增加了公司的管理成本，一旦没人推了又开始放养。因此即便他能够很好的完成本职工作，但是如果是等着分配任务，那无异于是公司战斗力的浪费。而且我很难认为一个不主动的员工对于公司有多大的认同感，是否愿意在公司需要他的时候给予公司支持。从团队的角度来看呢，有这样的人存在也很难建设一支高执行力的团队。其次呢是自我进化能力。自我进化能力则反映出一个现实，创业公司早期能够吸引到的人和他想要的人并不匹配。原因显而易见，人总是趋利避害，能力强的人总是有更好的选择，而创业公司尤其在早期风险较高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团队的自我成长能力就显得非常的关键了。而且由于创业公司自身发展的速度和外界的变化，也都要求团队有良好的自我成长能力。比如支撑一万并发请求的产品得到了市场好评，面对不断上升的访问量，能不能很快支持到十万、一百万或者更高呢？如果缺乏良好的自我进化能力，这几乎难以实现。自我进化能力不仅仅是体现在技术之上，同时还体现在其他的方方面面，比如技术管理、架构发展、方法论等等等等。从公司角度来讲呢，这种跟着公司同甘共苦成长起来的队伍，稳定性和忠诚度不是空降领导可以比拟的，是公司自身的财富。而且呢，它本身还对公司的其他团队有示范标杆作用，激励其他队伍向其学习。最后是做对的事情。做对的事情虽然是一个人人都能够明白的道理，但是要把它做好却没那么容易。什么是对的事情？在每个阶段可能含义并不一样，在原型还没有出来就考虑高并发架构显然是一个错误的行为，而在产品已经得到市场考验但依然只关注功能而不关注架构，同样不是一个对的事情。方向对了，事半功倍，反之则事倍功半，自然谈不上什么高绩效。啰嗦了半天啊，现在到了一个总结时间。大多数人对于创业公司需要拥有一支高绩效的团队毫无疑问，但是在我看来，它还有一个前提，高凝聚力。作为创业公司，为了能够在残酷的市场中生存下来，它必须高度聚焦，反应迅速。作为其技术支撑的团队，如果缺乏凝聚力，必然导致三种现象发生。一、迟疑。小到不认同公司选择的技术架构，大到甚至不认同公司的目标，进而导致整个团队或者是整个队伍缺乏行动力，严重时会导致队伍出现逃兵，对整个生产力和士气打击巨大。二、浪费。过于多样化的团队在创业公司早期并不可取，它很容易分散团队的精力，在不重要的事情上浪费时间，而在真正重要的工作上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。三、抗压能力差。创业是一条非常艰险的道路，很少有一帆风顺的，更多的可能是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状况，比如预期大卖的产品无人问津，或是刚刚感觉找对了方向，但是很快竞争对手就出现了。如果没有很强的向心力， 队伍很容易就会出现负面心态，导致怨天尤人，不能够真正的面对问题，寻找解决之道。在公司需要大家携手共度难关的时候，队伍反而会分崩离析。况且只要技术队伍的资质过得去，从高凝聚力的队伍升级到高凝聚力高绩效的队伍并不算是太难。因为创业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，刚开始对于技术技能的要求算不上太高。而反过来，由高绩效升级到高凝聚力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正如电影《天下无贼》中葛优所说的，人心散了，队伍不好带了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也欢迎把它